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一点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了。 老高级了， 对，全国第一家哟。 那是，最近好像好多兄弟台过来了，哎，这个导播切的真棒啊！刚说完全国第一家，夸给一个大拳，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全貌哈。有好多兄弟台要过来我们台这个参观啊，然后呢交流啊什么的啊，代表着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吧。而且最近我们的这个收听率好像也在我们 突飞猛进， 不光是我们， 难道呢？ 整个台的啊都很好， 赶紧做广告，再不做广告贵了。 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在这里呢，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来，今天有朋友到啊。 对，今天呢，给大家介绍我们两位老朋友。首先就是配音演员主持人刘洋姐姐，欢迎！ 欢迎！ 好，于浩好，徐然好，大家好！ 你呵， 这 甜劲儿的， 就是这家伙， 吃的美了，是吗？ 刘洋姐姐 啊， 我不是挑事儿， 我不能忍他，我跟你讲， 我是忍不 了。你多说了五六岁，知道吗？我这很介意的， 多说了二十五岁。现在 这人缘怎么来的？真是 对，欢迎少晨。 哎， 导演， 有完善红明。 哎，少晨最近有新的戏已经拿下了啊， 是演员， 刚注册，刚注册好 演员嘛？ 啊， 是演员呢。 导演 演员吗？颜值很高哎， 就是他，你不能演 导演，小导演，小导演，屁导演，屁导演。 开玩笑， 不是，没事，确实，他说你长得好看是开玩笑的事 儿。对，我说您瘦也是开玩笑。 是。 我说你年纪大也是开玩笑。 快 啊！ 哎呦， 知道这事， 快说快说，好事。 对 啊，对，我就是新戏现在注册了版权，刚就是自己写一剧本，刚注册了版权。 的意思是， 然后投资方那边也确定了，就是说马上就可以进入执行层面了。 唯有我 了， 钱已经有了， 对， 演员已经有了，演员没有， 演员基本上定了，基本上 演员也定 了。哎，那你会用大牌演员吗？ 这次有一个也不能说大牌也。反正也是， 也不小， 对， 能透露吗？ 一位老师， 哦， 这不好说。 反正咱今儿有戏，咱是有大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来就行。 对，来。 对， 恭喜啊，恭喜，特别好。你看，从我们这儿走出了多少新锐导演？ 那必须的， 是吧？要不然人家要不上咱这节目早好。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 如果说少晨今天取得这个成绩，但凡一点这个什么原因的话，那都是因为他自己。 哎，那个各位多多提携，这 个多多提携。好家伙，刚当导演就让我们给提携，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来吧，说这个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参与我们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今儿呢，唯独这个小品耍大牌的明星，你敢用吗？啊，相信地球人对这耍大牌这词儿应该不陌生啊。部分明星无故的迟到，大骂歌迷记者，更有一些奇葩要求，让主办方是生不如死。今天我们演绎这个小品，讲述就是一个耍大牌的明星惨虐剧组的爆笑故事。各位想看谁演谁是吧？可以这个跟我们互动是吧？ 对，我们的房找到我们现在在盒饭 Live 上正在直播的这个房间，或者是您还是通过我们刚才说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方式哈，跟我们互动起来，小六抠起来，小礼物刷起来，当然这些也可以不用嘛，对不对？先跟关系跟我们聊聊天啊， 就愿意聊这些人，太爱聊了， 对，那必须的， 6666666啊， 耍大牌的明星， 9999999，把六都抠倒了，来， 这个是哪个？真的， 我们 哪儿跟 真的很介意， 你翻了。 就你这个梗简直 太冷了， 真的太冷了， 出汗了就 哎， 我的妈呀， 今天漠河那边都下雪了， 哎呦， 进入我们的今天每日网剧推荐， 好的， 我再不拦住于浩就没边了，我跟你讲。来吧，你说 啊，这部啊咱们请过主创来啊， 对， 颤抖八部，这好家伙，跟你这平台啊一个平台，少谁，优酷播放， 好 压力，但人网剧 啊，对对，不是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系统， 没事，一会儿咱们看网大了，行行， 对对， 没可能是吧？单日播放量7994万，好家伙！ 它现在已经破 几亿了？ 80亿。 多少？ 80亿。我前两天看，就是前两天咱们不是请过那个小纸盒的扮演者吴昊过来上节目嘛、我前两天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是已经，对，不是我的小学高中密友。其实我们还有一段往事啦，但是 想知道， 就是青梅竹马， 小伙子真的挺帅的， 对对，长得、 而且戏非常好， 对，他从小到现在长相基本没变。 那真是以前太老 什么样。 不是，就是你看他的眉眼，他原来也是。你说人家老这件事儿，我是不能忍的。 小时候啊，你5岁长得跟30一样的时候。 不是，我跟你讲，他是眉眼没变了，就是那个他那个眉眼特别挺拔，就是整个五官特别立体，特别清楚。 确实有段往事一听哈。咱们来说这部戏吧，这部戏 还是讲戏吧。 改编自风中子的小说，叫做《颤抖吧 ET》。讲述了这个朵星战士阿布啊，意外的就坠落到了地球。那么寄身于唐家庶女唐青叶的身上。并且与唐家长子唐青峰在残酷的皇权斗争当中、漩涡当中相爱相杀的这么个故事。这部剧虽然说它是一部古代的青春偶像剧吧，但是却满满的充斥着港式喜剧的那种无厘头和万万没想到式的各种反套路。 是的， 在人设上呢，它破除了男主无所不能、女主傻白甜的这种设定。男主这个唐青峰被网友称为是 flag 之王flag 立一个倒一个，立一个倒一个啊。女主外形 人家就喜欢这个了，是不是？立一个倒一个，立一个倒。 我今天要减肥，我明天要减肥，我后天要剪头，就是不剪头， 打脸反正 再大后天我要戒酒。 我多次说过这话， 我感觉你跟于谦似的， 我抽烟喝酒烫头急了是吧？ 于老师当然是肃然起敬了， 都姓于嘛，你不懂我们这种叔侄关系。哎，那个你女主外星人阿布查查啊，一心想要贩卖地球员购买一艘新飞船，但是呢，来到地球以后，她变成了一个只会吃红烧肉、徒手拍板砖的永远使不对套路的套路王。这部第一眼看到剧情简介啊，完全不知所以然的网剧，意外的在豆瓣上获得了7.5的评分，这个不低啊！啊， 对， 而且来说呢，每次打开弹幕，呼啸而去的都是网友笑出猪叫，这部剧有毒，完全停不下来的这种评价。 因为这部剧就是那天吴昊来也说了嘛，它是一部爆笑的喜剧，就是它是， 而且它是主力的搞 笑点的担当，对，就是大家也给他了很多评价，说小纸盒一出来，可能大家就真的就笑到猪叫等等。对， 他其实叫肖之赫还叫什么？ 肖志和， 肖志和啊、所以大家伙叫小纸盒、 所以给他起了外号叫小纸盒嘛， 确实非常萌，很 聪明。所以如果 我们俩这轮坑给人挖，一个没跳下去， 哎，真的， 徐然几次入坑， 我有吗？ 你有。 我都是为了节目效果，我老辛苦了。 是，总有一个跳坑的。 小白甜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徐冉。 对对对。 但是后来， 我积极完成我的人设。 我觉得他 现在又白又甜，就剩傻了。 不是傻白， 你说什么？ 馋？ 你忘了？ 哦，傻白甜馋。 对， 我现在已经从傻白甜，我的人设已经从傻白甜变成了傻白甜馋。 哦。 我还有个甜呢，你刚才说我的，你忘了？哦，对， 我 刚才说刘洋姐的是吧？算了，这一趴翻过去了。 就是有人挖坑都没挖， 没这自己挖坑自己埋，你看是吧？ 怎么回事？ 塞点土就自己来。来说第二部网剧， 第二部网剧叫《亲爱的王子大人》，它是在搜狐视频独播的，单日播放量也不老少，2446万。说的是也是一个都市的爱情偶像片哈，这就讲了平凡少女孙小桃意外的卷入了影帝江浩的死亡事件。 有 啊，你看啊，就是一个挺平凡的少女，但是呢卷入了一个又是影帝又是死亡事件这样的一个斡旋当中，而且她还在查找真相的过程当中逐渐和傲娇王子大人互相吸引，这么一个故事，又是一个灰姑娘跟王子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那故事的开始呢是在于迷妹孙小桃，她呢策划了一场特别完美的演唱会之旅。那她最大的心愿呢，就是你想迷妹啊，最大心愿就是想看到自己的爱豆、对，亲口对自己说啊，我完成了当时的约定，就王子爱上自己的那种桥段哈、他设想的特别好，然后规划的特别完美。直到他的演唱会门票被意外邂逅的王子病江浩撕成了碎片儿。哇塞，那不急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两个人就命运从此就纠缠到了一起，讲了这样的一个老套路，但是是有现代化设计的这样 的、 这 种 结构的。 这种叫什么套路？少神 啊，这个解构啊，就是把那个玛丽苏的这种桥段给解构掉，就是一开始让所有观众都以为这是个玛丽苏的剧，然后给你玛丽苏的就是 你都不知道， 就是女主强人设，女主她身上的所有缺点都会有，无论如何都会有男的喜欢。 然后所有男的或者说他的偶像都围着他转，就叫玛丽苏。 所以你就充分暴露了你年老的这个特点。 不是，我是给大家听一下。 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桥段，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有 人 爱 看， 真的是什么时候就百试百灵的一个梗。 对， 就是都是我记得谁前段谁来说的，卢一是吧？ 怎么了？你说 来的时候就说这个莎士比亚确实几乎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戏剧形式已经写全了。 是是是 啊，后面人只是在翻、在套、在装新酒而已。嗯， 他是把人物关系全都写全了。 明白啊，真是越想越沙翁觉得了不起。你看我们做影视剧的，多向人学习吧。来吧，看第三个网大大王不容易，腾讯视频的播放平台啊，但是播放量1684万。这部剧呢，他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它是一个次元爱情轻喜剧，说西周初年呢。刁蛮俏厨娘达喜，在进宫之后阴阳差错与大王姬满身互换身份，这个花痴小宫女啊翻身做大王，冷面天子沦落当宫女了。这有点像之前说那叫什么来着， 什么， 就是那个穿越过去，自己本来是男人身，结果变成了 剧名我不记得， 女孩 哦，那个太子妃 升职记， 对 对对对， 张天爱张天爱主演的那部。 然后这部剧呢，以大胆创新的形式描写性别和身份的双重转换之后，君王不理朝政，专爱泡侍卫啊，这个朝堂尬舞，独领风骚，宫女洗衣做饭不顺手，然后制奏这个奸妃信手拈来等一系列的这个闹囧趣事， 就是这种封建题材，就封建题材，或者 就是完全 就过去的那种 题材， 古装题材，对，怎么回事？今天 这绝对是封建呢。 那 个时候 就是你的人设又一次完美了， 是西周， 谢谢啊！ 每一个字儿都自己非得今天全 中了，对， 是西周， 我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人设， 对， 这样才能让我对。 居然，我真想说一句，拱的好， 好好拱， 好好拱， 使劲拱。 来 打岔过了， 哎，怎么回事？我今天做的不是主控台，我怎么退不了这个退的？ 先把我关掉是吧？ 对，我要把你关掉。 没有那么容易啊！来看这个网大，网大第一部叫做《孤岛终结》，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10万。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让徐冉跟我们说说。 好嘞，坐主控位置上的人就是可以支持我啊！我们来看一看。这部片子呢，还曾亮相过2017年的世界科幻大会，就变成了75年以来他第一次在世界科幻大会上展映的一个中国科幻电影，所以他这个题材的出现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那这个电影呢，就讲述了一个在末日背景之下的故事，前往半人马座行星系统的彼岸工程，它成了人类的一个最后的希望。这有点就是你看科幻题材嘛，往往就有这样的设计，就可能我们要再找另外一个可以生存的星球。但是这个彼岸工程的成功与否，全部都寄托到女主角林夏她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她一个人是一个孤岛之旅。这座充满回忆的孤岛，尾随而来的这个要追捕她的黑衣人，只有24小时，她必须在24小时当中拯救她所在的这个世界。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的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太空旅客》，你们俩看过吗？ 看过， 是吧？ 真没看， 我看过， 没看是吧？就是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来，她来拍的， 空空 一顿跑， 劳伦斯 一顿跑，嘎跑， 张牙跑， 对，就我觉得，对这个给我的感觉很像那一部 和星爵一块演的，是吧？ 星爵我没看。 不是星爵， 他说那演员， 那星爵是个人。 哦，我以为你说的那个星爵那部电影，我心说实在是啊，是吧？不要拉低我们 节目的档次。不要尬聊，来，继续说来。 就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可以在有限时间当中。 有一个冲突， 你不说出来还没那么尴尬，行吗？能不能行啊？俩主持人尽力的把套路掰回正轨，你就这一直尬聊， 突然拉 我们看下一步往那， 一直刨啊，一直刨啊，不给你刨的体无完肤，誓不罢休啊！ 好意思，这是我们的风格。 好， 但是我们的风格 好朋友都是这么处的， 确实是遭到了好评。哎，怎么遭到了好评？遭到了好评，对不对？ 对，得到了好评。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互相打岔的状态，大家伙还比较愿意看，好像觉得是失误，实际上是我们设计好。 而且 了吧，你太假了，对不起，我忍不了了，对不起，我必须得跳出来了，说句实话好吗？听众朋友们，真的是于浩的失误，跟我没什么关系。 好吧，来吧，继续往下看。 还继续吗？我们要不整点之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好吧，那一会儿见各位啊，让我 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见。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各位呢，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可以看的。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进去关注之后啊，右下角就会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全国第一家哟。那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大概那么7-80个摄像头吧，对着我们4个人啊，非常壮。 就是他说完了我之后立刻没感觉像直播室，我觉得像其他的地方，就是有点那个就想交代问题的那个感觉。 我说了，我 交代吧， 我交了，是我是我。 对，所以连于浩的双眼皮儿都可以看得到啊， 是 吗？ 于浩双眼皮 咋了？这些年 我只有双，我只看到他双下巴，难道还有眼皮吗？ 你真棒，你老把实话说了呀，果然就把实话。 看来真是女人不能惹啊。刚说完一句，稍微那么说一句真，哎，来吧，咱啊，主要是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平时我们的节目都是有盒饭 Live 是这个手机 APP 也是可以看的，然后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但是今天哈、可能这一时刻抓流稍微有点问题，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给大家刚才说过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同样进入我们的爽直播平台，也是可以看我们直播间到底在干什么的。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行了，你继续给大家推荐网大吧。 好吧，网多大？ 网老大。 哎，我跟你说过那个段子吧，我们同事，就是我们刚筹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和郑磊我们仨一块儿打车去吃饭。 明明还有我。 有你吗？ 当然有我了。 我的天哪！ 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吗？ 先说段子吧。 Who knows？ 你在说什么？ 没有，就是我们一个同事，然后就聊说，哎，你俩做一新节目，是，那个做什么题材？我们说啊，网大网剧。大网剧是什么？我说那是网大网剧啊，网怎么网大网剧？哎，你瞅瞅， 他非得这么断，是不是？ 网大网剧， 非得这样断句。 大网剧是什么呢？ 哎，您说说，网大这个词儿还是有很多人不熟悉的 啊？是吗？ 是吗？ 对对对，就是网络电 影， 网络大电影， 网络大电影嘛。 以前叫微电影，后来之后慢慢的这个体量大 了 嘛。 是是，哪怕有时候我碰到投资方问他，他都网大，他都会愣一下。我说网络电影啊，这样 哦，真的会有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以后还是就尽量不要用简称 网络大电影， 对，网络电视剧 不能叫网络电视剧了，就是 网 络剧 啊，就网络剧， 这都 对吧？ 网 剧确实最近爆发式，我感觉 哇很火， 每一个都几千万，真是。我今天还和一个好朋友聊，我说最近网剧特别，他说对啊，有一些电视台的那些剧，首先来说它就是它没有那么多， 网台 精品没有多，对，精品没有那么多。现在给我在网上看的，选择多，而且现在综艺。也看的很多， 而且我最爱看网剧，你知道为什么？我爱看弹幕，看电视剧是没有的。 但是我绝对会关掉它。 哎，我不会， 我不会，我也不会， 我真的 不 会。我 看什么 地方？超爱 地方 ，B 站的我不关，然后爱奇艺什么都关。 我超爱。 弹幕就是还是 我觉得有人在陪我，就跟我一起来讨论。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剧情没意思，他们说话特有意思。 但我永远就是你别打扰我看。 不一定，因为有些弹幕还会比较极端， 出发点不一样。 对对对， 我是想轻松生活，然后我就看那些，哎，我觉得大家讨论起来特别有劲儿， 有意思是吧？ 有意思， 对。 而且网友的智慧真的是无穷的， 不知道哪句话就把你刺激到， 特别是觉得有的时候比剧情还 乐， 还好玩，真的。 你不会跳戏吗？ 我 Who cares 就为了放松嘛。 我主要对出发点跟你不一样。 我前两天在看哈利波特，你要重新回忆哈利波特这个网大，正好在爱奇艺上看的嘛。我一开始觉得 我一就是网络大电影就想在网络上看的， 对。 然后我特别想回忆一下一到七部带给我的那种感动哈。一开始前三部我都把弹幕关掉了， 有了弹幕之后就完全 在，我的天哪，就之后我就把弹幕开开，你知道吗？弹幕特别烦，他经常能告诉我这一部哪儿有 bug， 对对对。 后来我就发现找 bug 就是一件太可爱的事儿，而且 但是你找 bug 不是。春晚你就是一个特别爱找 bug 的人啊，这不就是你的点吗？ 哎，你不觉得吐槽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是一种减压的方式？ 对， 我很喜欢看，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比如说看《琅琊榜》，他就是、他就串着《伪装者》《琅琊榜》，然后各种各样。 只要你看过，你就一定会懂。 对，不是，他就把任何剧情的人物当中串到这个戏来，比如说《琅琊榜》当怎么讲？吴秀波的那个、 啊、 比如说司马懿的那个、 啊、 然后之前的人演过琅琊榜的、 啊、 然后演过比如说那叫什么长公主出来啦、啊、什么时候直接那么跳戏、啊 哦、 然后伪装者里的大姐出来了说大姐马上到场， 就 是这样的， 真就是大家伙自己在那块一块这个看东西的时候 对 的那种反应。 对， 因为我和郑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他家喝酒，就是那边一定会就是背景声是一部电影， 是是是， 有的时候是会叮咣五字打的那种， 嗯， 也有的时候会放一些稍微安静一点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聊一会儿，吃一会儿，看一会儿，就是评一会儿，就很好玩。突然间想起来哪天想唱歌就哗哗转转到哪个， 所以那就有点煮酒论英雄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我的天姐，他们就是一帮在一起喝酒上升到这种程度。 少晨 少晨少晨少晨 少晨少晨为了节目他要往回拉，快， 不是我真的真的不是为节目， 都已经拉到一个嘉宾的身上了是吗？ 不是，就我今天作为一个创作者，我想建议一下，就是在看电影的同时，电影的时候最好不要开弹幕。 哦，我一般 因为就是我们创作者安排这个就是影片结构，我们不知道弹幕会说什么，会不会打断。比如我这边埋了个笑点，别人啪把它给打断了。 对， 我这边埋了惊悚点，啪。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要更开放的看这个。 不是，就你确实 只是建议嘛。 已经让人别的觉得别人觉得应该开弹幕的时候，就应该是有不成功的地方 啊。这倒是， 我觉得我们是这个正好是这个大家的意见不一样，也可以有一天咱们来讨论讨论。我顺便找点那个弹幕特有意思的话跟大家分享分享。 而且你这就回归了电影最开始呈现的状态。 是 电影刚开始呈现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和它的地位不高。它不被理解为艺术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它和杂耍啊等等这些是一个状态。你上园子里看杂耍和上园子里看电影是一样的。之所以从1920几年三几年的时候，威尼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才慢慢的把这个电影立在一个艺术这样的高度让大家去看。 而且也随着时间越来越发展，你就会发现文化就是文化产品的水准也越来越高嘛，它也会激发更多的创作者，真的我把我自己所有的这种艺术想象力都在这儿发挥，然后得到一个释放性的爆发，所以这个市场的质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我刚才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说现在电影制作人员在有意识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些就是镜头里和镜头外的互动 啊，就打破第四面墙嘛。 对，你为了弹幕而有一些东西的话，会不会更吸引那些天天 跟您说 看弹幕的人？ 原先我老公司是万科天宜，就万万没想到那公司，我们在做网剧的时候都会故意跟弹幕有互动，比如说，哎，但我知道弹幕这时候要说什么，就故意有演员会这么说， 那就。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是作为不管是网络电影还是电影，就这是破坏观众的观影体验的 啊。 就为了，如果您想，就是如果观众您想保持一个好的观影体验，可以关掉 的话，是不是可以？ 也要看题材了， 对， 要看题材了。 对， 有些宽松题材其实是可以， 有一些就是让大家减压、 互动、 笑起来、开心一点。 哎，我们 一 看还真的能聊出点东西，你瞧。来来吧，咱们直接进入到新闻。 欢迎大家跟我们弹幕， 对，我们欢迎，我们一群爱看。 到新闻系的环节吧。新闻系的环节，今儿咱说的唯独小品剧本哈，找大牌的明星你敢用吗？背景介绍，徐冉跟我们说一下。 哇，好家伙，突然就 cue 我了，来吧。 少晨说不合适。 吓死我了！这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小品是东方卫视《笑星闯地球》当中的一个参赛的一个环节，一个作品。这剧组当中呢，因为临时增加了一位大咖明星，所以呢，原来的女一号分量不够，就被改成了女二号。 你瞧， 那还不得不忍受超短的拍摄时间，只给180秒，要拍180个镜头。这180个镜头是我湖州的 他发挥的， 至少有100个镜头啊。然后呢，以及完全不知所云的数字台词等等，而且他还不说词儿，而且还戴着一大墨镜，说不行，我这个熬夜了，我有黑眼圈， 要后期配音 啊，对，要后期配音，还是古装戏，你知道吗？戴着墨镜，所以呢，导演、女二、制片方在被惨虐的这个情况下，想出了很多奇招，为了要完成这个拍摄，那所以故事究竟如何呢？来， 导演给我们说说戏。 这个 导首先在生活里遇到过吗？导 就是怎么理解耍大牌？ 耍大牌不是你感觉耍大牌？ 有过比较大牌演员把我们拍摄时间给压缩的非常紧，有过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导致我们非常压力非常大，而且没有、 就是因为他迟到是吧？ 啊，对，就是说好是四小时，然后他最后是已经过了一小时人再过来，然后最后还留了半小时，他有什么人过来采访？ 太累了， 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压缩时间就 那你们 计划 那你们会给他钱在金钱上也会压缩吗？ 不是，因为当时是前公司跟他们的公司搞的资源置换、所以没法跟他们聊这事儿。 但你们作为这个圈内人分析分析过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他们目的心理是啥？ 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就是明星中心制，就我们不是制片人中心制，也不是创作者中心制，明星他流量他。对，因为观众是冲着明星来的嘛，所以他话语权又大， 对，自带票房。 然后而且有时候也不是明星个人原因，他人可能挺好的，但是可能是他经纪公司为了就是我要让他赚更多钱，他得改下一个场子， 对， 所以说必须把这个时间压缩。对， 可能还是目前来讲明星的体制，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经济体制不是太完善的一方面， 对，他没有一个相应的，哎，有没有什么类似于演员协会的这种啊？ 美国 有说什么？哦，对，我知道。 对，所以说未来可能都会好。 导演协会啊，包括然后有一些管制他们的一些 国内这个我还没听说， 目前还没有， 没听说， 慢慢完善吧。 对，希望会有。 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剧的本身，今天这个里面， 对，导演 人物涉及到导演、女二、制片、大咖以及大咖的助理。 这小品我下午看了一下，大概里边主要角色就是一个导演，然后一个大咖，一个女二。然后呢，在大咖他过来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大咖的助理。然后呢，而且大咖他台词很少，很多地方是他助理替他说话， 就没有台词。 有几句吧。然后那个就是咱们分个角色来吧。 好。 好。 导演我来呗。 导演好了。好。 然后 职业的 对，然后那个大咖 这是真导演， 大咖级助理，我觉得可以一个人， 对， 大咖助理是男的女的？ 女的， 嗯， 说到烫染花， 刘姐姐来吧， 徐冉来吧，烫染花， 哎呀呵， 就带戏来了， 行吧， 对，里边还有一个是制片，是导演的制片人，应该是， 那我来， 准确来说应该是制片人，对，然后还有一个女二号呢。 等会儿， 等一下， 女二号是怎么着？ 浩哥可以的， 对不起，那我还是我来这女二号。 最近演了几个女的，是挺成功的。 哎，是吧？ 不想再继续二下去了。 对，导演，我抢错角色了，我要这女二。 好， 我要女二。 来，在演之前，大家伙稍微听一下当时的原 片。我们在演之前先欢迎一下现在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几位朋友， 欢迎， 把你藏在心里入座了，偶像来助威了，还有我们孤酒爱人也入座了。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有6万多朋友正在观看了。 火 啊，666， 翻了，来， 我天哪，你们几个 来听一下啊。 有。 那什么，各部门啊，都注意点精神的啊，女一号马上就来了， 导演。我搁这儿呢， 导演，你这是干啥呢？ 说好的女一号怎么又二了呢？ 那大咖老师都来了，你不二谁二啊？ 哪个大咖呀？孙平平，又是你！你抢我角色，你挑上瘾了吧你？ 就女二号啊，爱演不演？ 爱演，导演那套衣服特别适合我，就女二号那个角色呀，真的是太喜欢了。 哎呦喂，导演呐，出事了！ 啥事啊？ 这大咖只给我们3分钟180秒的档期，说一会儿要赶飞机去录节目。 他录什么节目？哎呀，什么节目比咱们的戏还重要？ 那个《笑星闯地球》 哦，我看过，看过。您来了， 赶紧开始吧，我们时间有限。 哎呀，知道您忙，早都准备好了。来，各部门开机。 慧儿，你来这个戏叫啥呀？ 叫本宫真的忙啊。 老实问，还演谁？ 哟，您当然是演忙了。 你眼瞎呀？有词儿不？ 哎，这哪有唐山话呀？有唐山话呀？ 他那个 唐山话 说的是 马上就来了 来吧，咱们稍微听一个片段就行，要不然太多了也不成啊。来， 这个就翻完球了吗？不是， 片段实在是压力太大， 主要是怕演的比他们太好也不合适。你到时候邀不邀请我们去？ 浩哥这心真大呀！ 那咋整？ 除了脸大，心也大呀！ 来吧， 脸有多大，心就有多大。就 我还真被怼没。 咱们这里边每个角色他的功能还是挺标准的，就是导演是为了创作，制片是为了总体的局面， 嗯， 然后大咖啥样，那个女二啥样，女二受气的啥样。 对， 那咱们直接开始呗， 就懂了。来吧，准备三二一，导演你还开始。 来来来，来跟我们都注意点，精神的女号马上来了。 导演，我在这儿呢。导演，你这干啥呢？说好的女一号怎么又二了呢？ 那大咖老师都来，你不二谁二啊？ 哪个大咖呀？ 就那谁吗？ 徐冉，怎么又是你？你抢我角色，你抢上瘾了吧你？ 就女二号，你爱演不演？ 爱演。导演那套衣服特别适合我，就女二号那个角色真的是太喜欢了。 哎呦喂，导演呐、啊，哎呀，出事儿了！ 又啥事儿啊？ 哎呀，这个大咖只给咱三分钟，180秒，要拍180个镜头，一会儿要赶飞机，他就录节目去。 他录什么节目啊？什么节目比咱们的戏还重要？ 那个北京青年广播有叫《今晚有戏》的节目 啊，那个我上过。哎呦呦，哎，大老师您来了。 赶紧开始吧，我们时间有限 啊。知道您忙，早就准备好了。来，跟我们开机。 回来，你们这个戏叫啥呀？ 叫 本宫真的忙啊。对。 老师问他演谁呀？ 哎呦，您当然是演忙啊。 你演瞎呀？有词儿不？ 啊，肯定有词啊。您可是女一号，我跟你说。 签合同的时候咋没说有词儿呢？ 你们家演戏没词儿？ 不是这个台词嘛，可有可无是吧？有人就行，有您这张脸就行。哎， 这态度还可以。我们不是不敬业啊，老师嗓子不好。要不这么着吧，老师张张嘴，你们后期给配音呗。 要你们有什么用 啊？没问题，服务啊！来，带大老师换装，来这边。 制片，你说话小点声，我耳膜都让你震穿了。 哎，是，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啊。 哎，这戏我拍不了了，找别人吧。 别，我天哪，我这亲爹行吗？ 哎， 这儿答应这么次，100个镜头，3分钟，不短嘛，时间流你一定行，戏不带多， 哎、 有人就 走戏呗。 那个啥，大咖女老师来了啊，哥们儿来，准备开机，快点， 来，停。哎，老师，您这墨镜能不能摘一下？ 不行，怎么能摘呀？哦，老师昨天晚上没说好，黑眼圈不肿。 那您眼睛总得稍微露一下吧？咱们拍了一波阿炳的故事， 还有2分30秒，赶紧的吧。 你过去找茬。 导演，祖宗，快开拍吧，哎、快开拍吧。 哎，行，开始。你一出生，父母双亡，进宫第二天就翻了牌子，被人陷害，打入冷宫，发现怀了孕，皇上所有孩子一夜之间全部暴毙，你成了皇后。 到点了呀？ 啊，不是， 哎别，大哥，别走，哎，五亮，哎， 哎，导演，我衣服换好了，什么时候拍我跟那个女一号徐冉的戏啊？ 拍个屁！女一号都杀青了。 啥？ 他后边还有19个孩子没生呢，就他刚才那个姿势啊，出本挂历都费劲儿。这活儿干不了。 不是，导演，别担心，我早有准备。哎， 这时候大咖玩偶上涨。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个啥呀？替身儿啊！ 这文替武替，你这裸替什么都能替。 这也不是人 呐，头发发绿，导演呢？这个比人高级呀、啊！你看，全身采用无缝硅胶材料，脸是用苏格兰小羊皮经过72道工序拼合而成。弹性与光泽齐飞，美貌共长天一色呀、啊！更关键的是，你还可以遥控它。 制片人，这么好的替身儿， 就这质量，赶紧开拍吧，行吗？ 哎、那行，我先试试戏。 哎， 你们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天天欺负我，压着我出不了头。但是没有关系，我收拾不了那个真的，我还消不了这个假的吗？哎呦妈呀，超人呢？你在这跟我演大潘呢？是不是？你在这跟我演于浩呢？你这脸最近是不是动过呀？假脸全是玻尿酸。我说啊，我最近怎么看他变化那么大呢？增高了是不是？断骨增高，我让你增高。 行，就这场第83集52场， 我看啊，那个大咖啡和他的小相好来到了这个玉腾房缠绵，两个人含笑搂抱着， 小象猴把手放在大咖啡的腰上，沿着背往上摸，哎，摸上去，对，抓住大咖啡的头发，面对大咖啡的烈焰红唇。 导演，你有没有觉得咱们这位假人演的比那个真徐然演的好？ 是不是啊？ 嗯， 我跟你说啊，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情绪， 是， 对，感情饱满。来，各部门开机。 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人品大爆发呀。飞机晚点了，大咖说再匀咱一分钟档期。来，你把假人给我弄下去。 好的，老板。 把那头往下按一按，怎么样，导演？ 再匀一分钟了 啊？ 那要他一分钟干嘛用啊？ 哎，我这 就他呀，还没一个替身演的好。 哎，你 怎么说话呢？ 替身多好啊，好用不贵。 哎，是。 您老爱什么呀？ 哎，我那个就是后边有人。 哎，大咖出现了。 我呀。 你看着词儿没有啊？第十遍， 这么说就不好了。 我跟你说呀，谁说我没看本啊？你有这么说大咖的吗？从艺至今，我可是第一次看到让我感动到哭的剧本。 又要风大吹的吧？ 老师德艺双馨呢，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大咖啊！ 对，就是就是。 哎，老师，您看那是哪一集哪一场？ 第83集，第52场。 哎呀，这集好啊，这集我特别喜欢。 我跟我的小长好缠绵着呢，那个这段少儿不宜吧，他离我而去，我一个人坐到了地上，这个时候我有一大段的内心独白，我呀特别会演内心戏，戏好的都不用试。来，赶紧开始吧。 来，赶紧。 天是那么豁亮， 火 地是那么宽广，情是那么的荡漾，心是那么的浪啊，天堂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到点了，哎，不行了，我这戏瘾上来了。 哎呀， 你这啥瘾啊？戏瘾呢？女二号，你给我上来。 又咋的了，雪原老师？ 跪下。 啊？说啥？ 说词儿啊。 啥词儿？ 你跟我对词儿啊。 本宫初次见到皇上，皇上正在御花园里赏月。 我说我戏瘾上来了，你在这儿叭叭叭叭叭叭啥呢？ 你不是你让我演词儿吗？ 哎呀，你简直不懂套路！1234567890，勾圈 K 尖儿，4-2炸了，表情已到位，台词后期配。今天不给你点颜色，你就不知道王母娘娘有几只眼。 哎，来看，哎，老师，您演的特别好啊！ 哎，这一般般吧，还可以。 老师，那个飞机， 你们呀，哼，都欠我一个奥斯卡小金人儿。 对，多谢。 呸！耍大牌， 你 也 算 个 演 员？ 请咱们真正的演员上来，来。 冰冰冰冰 冰 冰 冰 冰冰冰冰， 完了！ 怎么结束的这么仓促？ 那个词还挺密的。 哦，他俩都是一直挨着的。 咱们再来一次，来吧。 再来一次， 重 再来一次，有时间吗？还 来不是？ 我倒是戏演上来了，我戏演上来了，你们赶紧的。 那段挺好的，自己的玩嗨了 啊！那必须的，我还没事能给自己加词儿呢。我戏好不好？你们呀，都欠 我 一个奥斯卡小金人。 尤其是那个打牌那段词儿， 那段一看真有生活。 2345 一和尖儿不是一回事啊！ 12345678910勾圈 K 多了一张你就出不去，我跟你说。 你们都行啊，门清啊！我主要是。不会打，知道吧？ 啊、 大咖天天演戏，知道吧？太忙碌、 哎。这身段要不能降下来的话，我们稍微帮你歇歇火一下。 咋歇呀？ 出去之后容易出问题， 容易被打是吗？ 观众在门口碰见我说我刀呢。 说说戏，说戏，他这是唐山话吗？ 什么没听清？ 我不是唐山话，因为我 有点像，我也不知道哪话。 不是这样的，我呢必须得让唐山人给带一下，但是今天鉴于没人带我，可能我跑偏了，跑拐弯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一说跑河北， 我不知道哪话，不是，反正河北应该是， 就应该河北那一带吧。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家人大多数都是河北人嘛，所以偶尔我会经受一些河北方言的洗礼，所以可能最自然的状态会蹦出来一些河北。 哦，还真是 河 北， 我 是河北。我要想想，一个河北台记者说就是这。 什么那个我戏演上来呢，就这种感觉，他就有点河北方言的意思。 捏的原来 对对对， 刚才主要就是大咖跟助理的词儿 太 开，对 对呢，你们都欠我一个小金人，不然我能发挥的更好， 留点遗憾没事，下次咱再努力呗，弥补遗憾。 你看刘洋姐姐跟我不刘洋姐姐跟我的角色完全已经变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演员 嘉宾， 对， 就是一个主持人了， 真的是入戏了， 你拿两份钱， 我拿两 拿两份钱。 不老说钱的事，说钱多么伤感情。弹钢琴， 你还有钱呢？ 哎呀， 不是，等会儿你怎么赢？哪回？ 那个 哪回小你的 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赵晨，感谢刘洋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拜拜，明儿见。